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韩宝仪1995年版本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在所有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的版本当中呢，我个人觉得韩宝仪的这个版本呢是最老少皆宜的一个版本，自然甜美，既不会显得太古老过时，又不会过分的新潮。所以呢，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对韩宝仪的这个版本呢接受度应该是最高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1年林依轮的《向快乐出发》专辑当中的一首翻唱歌。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柯受良，而林依轮呢为了翻唱这首歌曲还进行了重新的填词。当然这个填词呢显然是为了呼应他的成名作《爱情鸟》。下面听到的就是林依轮带来的《平凡鸟》。 我是一只平凡的小鸟，总在平凡之中非凡的笑，见过我的人们都知道，在你眼中在我身上快乐总少不了。漫长黑夜你也许正孤独的醉，在那烟雾里想飞，太多的压力让你失眠不能睡，忘了什么曾经让你最美，曾在随手之间丢失那份珍贵，现在又能去怨谁？只怪那阴差阳错叫人默默流泪，今夜也只有抱着疲惫来安慰。我是一只平凡的小鸟，我要的爱也许你早知道，如果真的爱我要想好，不只拥有还要做到，一直陪我。随手之间丢失那份珍贵，现在又能去怨谁？只怪那阴差阳错叫人默默流泪，今夜也只有抱着疲惫来安慰。 是来自林依轮的《平凡鸟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5年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歌。这首歌的词曲方面是蔡国权，在徐小凤唱完这首歌之后呢，蔡国权也推出过自己的演唱版。据说呢，当时徐小凤向蔡国权邀歌，蔡国权呢给了他8首，结果一首都没有选到，结果没想到一星期不到的时间呢又写了另外8首，最终选定了这一首《顺流逆流》。 不知道在那片边可会有尽头，

这是来自李慧珍的《寻找李慧珍》，这是她2006年复出的一首歌，和她之前粗犷的摇滚风格有了极大的改变。接下来是2004年王力宏带来的一首简单的歌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这世界很复杂，混淆我想说的话，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，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，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，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，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，唱情歌说情话，只想让你听清楚，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，写一首简单的歌，让你的心情快乐，爱情就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，这一首简单却又深刻， 悄悄走入了我的梦。 的灵犀会想起我，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，月光下夜色已深，微笑已送走了泪珠，梦中有着你的歌声， 笑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